scattered on the floor. Reckles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 mine.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好，我是左小美。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回放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在许多二次元社区网站的舞蹈区啊，都活跃着很多舞剑，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喜爱的 ACG 歌曲翻跳成舞蹈供大家欣赏和交流。而部分 ACG 歌曲还有三次元的歌曲，因为洗脑的旋律富有层次的节奏，被很多舞剑所钟爱，成为了翻跳率极高的宅舞神曲。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小美就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在各大网站上被舞剑频频翻跳的神曲们。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师。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要说2016年哪首宅舞舞曲最火，莫过于极乐净土了。那今天的第一首舞曲啊，咱们就来说说极乐净土。歌曲极乐净土由日本音乐团体创作，成员 Toku 谱曲，美伊利亚演唱。因为 MV 的舞蹈动作新颖性感，一经推出就爆红网络，广受动漫爱好者的喜爱。使用不同虚拟偶像改编之后，也带动了歌曲的传播流行。本作收录于单曲作品《约束 Promise Code》当中。极乐净土最初的舞者是美伊利亚、217以及银发娘三个人。 原版的舞蹈一经发布便引发了无数的国内舞剑模仿。这个舞曲的特点是非常妩媚，原版舞蹈当中的每一列的舞蹈动作包括表情都非常的到位，而且编舞当中的蝴蝶步和花魁步都很有特色，编舞做得非常棒，和歌曲的节奏以及主旨都非常的契合，达到了相辅相成的境界。这样的舞蹈本来就已经很火了，而在 MMD 的模型动作配布之后，立马就涌现了无数的 MMD 视频。由于 MMD 的人数众多，而且相同的人物换一身衣服调一下镜头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国内人气唱见以诺里奇为大家演唱的。说到桃园恋歌，不知道小伙伴们会不会联想到桃花源记呢？桃园恋歌是银发娘美伊利亚217三人组的最新歌曲，继极乐净土之后又一个热门歌曲，是一次中国风歌曲的新尝试。歌曲一经推出，不仅在 B 站全站榜的舞蹈类当中高居第二位，还一度的成为了最高全站日排行的第一名。随手一搜，又是遍地可见的 MMD 桃园恋歌，让人容易上瘾的调子和舞姿再次让广大网友沦陷。 しつくのみ干せばこのまま離れたくないどうか消えないで桃源郷もう一つかじれば罪の味怖くないあなたとならばハラハラに咲いた地に行く揺らされてこの恋心欲しいのは一つ Together， 作为2017年 B 站舞蹈节的主题曲，是由 DM Young、Hanser 冷渊演唱的歌曲，冷渊作词 ，DM Young 作曲。那作为一首同时可以作为宣传曲和宅舞曲的乐曲，这首歌不仅仅有不错的旋律，还有很优雅的演唱者，节奏感非常独特，曲调也很欢乐，很适合一起跳宅舞，是一首很棒的歌曲。这首歌承担了很多活动的主题曲，对外宣传的时候是2017年 B 站舞蹈节的主题曲，但是其实还是拜年季元宵节的最强主题曲之一，作为去年流星群的延续。这首歌曲传达了交织的概念，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都汇聚在二次元的大家庭当中。今年 B 站的宅舞接力活动也是非常契合这个主题，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舞剑共同完成一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交织在一起的体现。那最让人震撼的是啊，这次的交织并没有和流星群一样采用各地舞剑在世界各地拍好然后统一混录，而是采用所有舞剑在一起一镜到底，直接出现在一个场地里，非常有创意。 在树荫下喝醉，在路灯下旋转，在无人的空房间和灯影作伴，手臂张开伸展，定格完美画面，用笑脸去渲染 准备好了吗？ Lam 是2015年1月发行的 Linkage Ring 专辑里的一首日语歌曲。麦伊利亚为了庆祝第二张专辑发售，和好友217银发娘创作了 Lam 的舞蹈。然而就是这样一跳啊，就占据了舞蹈界的一席之地。其帅气又动感的舞蹈节奏让很多舞剑纷纷翻跳该曲，最有名的应该是舞剑咬人猫的翻跳版本了。一个画面当中，咬人猫分别身着白裙黑裙两套服装，显得既青春又英气十足。 一度私を見つけて戸惑いを消して連れ出して Baby Tell me Show me 恋是日本歌手星野源的第九首单曲，由星野源填词谱曲并且演唱，是电视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主题曲，收录于星野源2016年10月5号发行的单曲恋当中。2017年2月27号该单曲获得了第31届日本金唱片大奖年度下载歌曲奖。3月29号阪神甲子园球场举行的第89回选拔高校野球大会，该单曲也被定为了入场进行曲。星野源接受专访时称，恋字难以用英语表达，如果译为 love 就会变成爱，因此选用了恋这个很舒服很有趣的词汇当作曲名。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是日本 TBS 电视台2016年制作播出的爱情喜剧，由新垣结衣、星野源主演，于2016年10月11日首播。这部剧改编自海野金美创作的同名漫画，讲述了研究生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森山实力选择和上班族金崎契约结婚，以主妇作为自己的职业，两人在共同的生活当中领悟爱情真谛的故事。在每集电视剧的结尾部分，新垣结衣和星野源都会演绎这支舞曲，简单欢快又不失温馨的感觉迅速在各大翻跳网站上蹿红。 があるだけ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下面要进入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长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北斗企鹅工作室的 TK 君，又到了科普的时间了。今天的秒懂二次元啊，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姿势。是什么新的姿势呢？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女王三段笑。我来演示一下啊，就是，哎，好了，笑得不是太好，就这样吧。然后接下来呢，严肃的科普一下，这个吼吼吼吼的笑声啊，是源于日本的文臣。以前文武群臣聚集的时候啊，武官的笑声啊是特别的爽朗，就是那种哈哈大笑，而文臣呢就觉得很不雅，然后就变成了今天的这种吼吼吼吼，还要用扇子和手啊遮住嘴巴不让人看见，是高雅。所以呢，这种吼吼吼吼的笑就是高贵之人的高贵之笑。在动漫中啊，女王三段笑是对于女性角色的一种典型笑声的俗称，中文的谐音啊就是哦吼吼吼吼吼。那么下面呢，就是这种高级笑的教学了，大家准备好吗？我们一起来学吧。一开始啊，这个 O 为长音，而且是声调，就是哦这样的。然后第一个呵呢为后半句的起始，而且是一串的呵的最高音调。后面的呵呵呵呵呢就是为降调，音节不定啊，就是通常自由发挥，通常为三至五个音节。作为搭配的动作呢，在女王三段笑的时候，往往会将手背搭在嘴角，做出遮住的动作。下面我就为大家再演示一遍。著名的代表呢有铃木由美的漫画《百鸟丽子》中的百鸟丽子，《弹雾妹小埋》里面不服输的菊希尔和福特，还有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神奇宝贝》里面的五藏啊，也是这样笑的。总之呢，这样的笑啊，用在正式场合里，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女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至于收到什么效果，我可不敢保证哦。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进入到下半场呢，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有中国风的舞曲《锦鲤抄》。《锦鲤抄》是由云之气银鳞演唱的一首古风原创歌曲，属于《异闻录》系列的第一篇，也是2013年的十大古风歌曲之一，收录于专辑《腐草为营》。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银鳞的一场梦境，并由此带来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从前有一位痴迷于画鲤鱼的画师，天天画鱼喂鱼，于是和鲤鱼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他的家里发了大火，画师因为没有办法把鲤鱼带走而迟迟不肯脱离火海。在火将烧身之时，他看见了一个人护送他安全离开。第二天画师醒来，看见池塘里全都干枯，鲤鱼也不见了，忽然领悟到原来那天救他的人就是鲤鱼幻化而成。银鳞本名向逸，是一位90后的网络歌手，土家族，生于湖南湘西，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在父母热爱音乐的熏陶下，他自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学过电子琴和古筝，对音符和旋律有极高的敏感度。初中时候开始接触一些网络翻唱，之后慢慢学习尝试突破发展，终于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他就像一只充满灵性的银铃，在皑皑白雪当中浅吟低唱，余音回荡在整个旷野，久久不歇。这首歌呢，也有很多的第一次。这首歌是银铃第一次写和风，琼琼作为编曲也是第一次编和风，第一次把自己的梦融入到歌词当中，第一次尝试 J-pop 的和风风格，而这首歌曲的舞蹈编舞动作也颇有中国的古典韵味儿。 时候安静，遥望远方，荒草覆没的孤寂。 钻石。大圣钻石是 AKB48 的第十张单曲，也是和 King Records 签约后的第一作，由 King Records 在2008年10月22号发售。当时年仅11岁的松井朱里奈作为此单曲的中心位，并且单独登上了单曲的封面，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本单曲在日本公信榜单曲周榜排名当中最高达到了第三位，在榜周数达到78周，累计销量达到了96,566，也是 AKB48 起死回生的转折点。大圣钻石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喜爱的单曲。的幸运曲奇，恋爱幸运曲奇是日本女子偶像组合 AKB48 的第32张单曲作品，于2013年8月21号由国王唱片发行。 这张单曲的主打 A 面曲《恋爱幸运曲》其与搭配的多首 B 面曲，是根据同年6月8号揭榜的第五届选拔总选举之投票结果的名次，决定了参与演唱的成员名单，因此成为了第一张以 HKT48 的成员指原丽乃为 center 的舞曲。那今天选用的版本呢，来自国内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演绎的版本《爱的幸运曲奇》，来自 SNH48 第三张 EP。 这首歌由于舞蹈非常流行，尤其是它搓火球的动作是非常的有特点，让人过目难忘。在演唱会上演唱的时候，台下的粉丝也会跟着一起跳，所以有一种全会场融为一体的感觉，因而成员自己也非常喜欢。 喜欢你，你却好像 花情。落花情是七朵组合演唱的歌曲。七朵组合是由黑钻文化与华音世纪在2012年推出的中国风女子组合，主打歌《咏春》以及第一张 EP《咏春》也于2012年八月发布了。从2012年第一次亮相以来，组合就以“美哭了”一词传遍微博，音频视频的播放点击率超过千万。落花情舞蹈美丽而精彩的开头，一下子就能吸引大家的目光。由一位姑娘绰约的背影，徐徐展开了七朵温婉柔美的身姿，好似轻甩一柄折扇，与歌曲开头微风拂面的效果相得益彰。如此出彩的变换达到了视觉震撼的第一印象，紧接着整部舞蹈最出彩的亮点又迅速升华了这样的印象。七个姑娘通过合适的队形加上精妙的手部动作，模拟出了花开的造型，让人联想到延时摄影，既真实又不失梦幻。从编舞到舞者都在全身心地拓展着歌词本身的意境，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古典与现代巧妙融合。不变的则是凄美爱情故事里流传久远的相思离愁，最后的花蕾绽放造型和开头也形成了首尾呼应。散成一排后，双手握成朵朵小花，古筝的最后一弦将此情此景定格成永恒，就如豹尾般精悍有力，让人回味无穷。 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恋爱循环》，也是我们漫游嗨翻天里经常会播放的曲子。《恋爱循环》是《化物语》第9集开始的片头曲，是千石福子的角色歌，演唱者呢则是非常有名的花泽香菜了。这首歌随着《化物语》第9集的放送，在动画游戏界掀起了一股萌风暴，香菜音也因此引起了更加广大御宅族的关注。花泽香菜原本是儿童演员出身，2006年正式开始声优工作，在随后的几年内，对《化物语》的千石福子、安州 Beats 的丽华奏等角色的演绎积累了大量人气，并且在2012年以歌手的身份出道。2015年5月3号，花泽香菜在日本武道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成为了第8位在武道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声优。恋爱循环的舞蹈动作也都以少女感满满的可爱动作为主，所以啊，翻跳一曲恋爱循环可以秒变萌妹子哦。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呢，也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的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的二次元圈里大咖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